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下面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举行，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语言文化的建设成就。博览会主题为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将突出互动性、语言艺术展演与互动体验、语言企业产品展及汉字创意展等新增板块将陆续登场。观众可以体验到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计的多语言云平台，实现中文与33种外语互译的翻译机，实时完成语音转换的设备，以及能跟观众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以色列艺术家伊格尔·奥泽里的个展《通过镜头的绘画》正在草场地艾米画廊举办，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个展。展览作品从丰富的热带雨林到郁郁葱葱的田野，展示了他在过去5年中最具标志性的系列作品，也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介绍。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6号。枪炮玫瑰任敬东个展正在侨福芳草地举办。作为一名60年代出生的军人与艺术家，沈敬东喜欢将英雄主义与童趣相结合。这次个展中，沈敬东将展示由军旅题材、童话元素、糖果质感与五彩光泽所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其中大量展品为2018年的全新力作，观众可以欣赏到英雄、小王子、朋友等沈敬东所创作的经典系列绘画和雕塑作品。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超过160件套，是近年来规模最全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圣斗士星矢燃烧30周年主题展正在朝阳大悦城举办，许多80、90后的童年经典将在这场展览中再现。5位青铜圣斗士、12位黄金圣斗士真人比例雕塑将会亮相，还有140多款珍贵手办和原作者车田正美的亲笔手稿将限时展出。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本月15号到19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ABB、西门子等15个国家、16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系统、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最新成果。本周六上午，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国图艺术中心大型系列公益活动“致敬经典，走进四大名著”系列活动第3场即将举办，由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带来一场题为“一朝入梦，终身不醒”，从87版《红楼梦》的音乐说起的讲座。当年为谱写87版《红楼梦》全剧的音乐，王立平耗时4年多，最终造就了《枉凝眉》《葬花吟》《晴雯歌》等经典之作。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范短时较强的降雨天气。山区及浅山区大家要注意防范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同时呢，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午后天气比较闷热，还要注意 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周二了啊，咱们要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呢，能够帮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简单的东西。 是的，而且真的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小帮手。 哎， 还并不是说让你继续变懒 啊， 但只不过是个帮手。 哦，你看上周的时候，好像对咱们说的那东西还不是特别推崇。觉得可有可无， 反正我是这么想。 哎，但是今天这东西，哎呦，刚才拍着胸脯跟我说，这东西一定要买， 值得拥有，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什么呢？还是一样家用电器啊。现在好像大家看到它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好像进入家庭也感觉没多少年。 对，或者说以前都是一体机。或者说南北方是有差异的，因为我听我身边很多南方的朋友说，他都要买那个洗衣机的时候都要自带这个功能。 对， 然后特别是南方，比如说正好赶到了梅雨季节等等，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会好很多。但是近几年来好像一到夏天，哎呀，北京这个所谓的桑拿天一来，我觉得南北方是没有差距的了。有前些天我有一个那个武汉的朋友，然后刚到北京，然后跟我说：“维子，咱晚上吃饭。”我说：“行，晚上咱们吃饭。”哎，晚上我刚，喂，不好意思啊，我订了机票，我晚上就得走。哎呀，不行，我得回家避避暑去。啊，我说你们家那儿居然比北京凉快啊！是，北京真受不了了。 哎，你这。那是你这儿比武汉还武汉的 是 吧？ 是， 最近啊，要是大家洗衣服的，晾完衣服，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感觉。你放多少什么柔顺剂啊，什么香氛呐、等等，弄出来之后，晾完之后，你发现那衣服还是有一股那种潮潮的那个霉味儿。 对 啊，你再放进去洗，洗完还是那样，因为这天儿就决定了，地板上面都开始有点那种水痕出来了。 是的 啊，遇到这种潮天，洗衣服干不了怎么办？我们有居家小能手啊，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居家小能手啊。一位呢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的北京区的销售总监李瑞红，欢迎瑞红。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Hello 啊，还有一位呢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产品部的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呀？ 今儿呢？ 我来说吧。 你看争着推荐你。 对啊， 瑞红先说， 觉 你觉得 好 玩是吧？ 对啊，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干衣机就能完全解决掉的。就像 干衣机它可以解决不应气候这种因素，然后解决你的晾衣的问题。 嗯， 比如说南方你刚才说的水逆期，夏季整个人都是黏腻的。 嗯， 就像我八月份七月份的时候我去了青岛一趟，然后你会觉得在海边上面那整个摸到床单上或者任何的只要跟布艺有关的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就那种超级不舒服的感觉。那冬天北京的话其实夏天也今年的桑拿天其实是还是很难受的。 嗯，是。 还有北京的冬天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雾霾还是很严重的。嗯，基本上家家户户是不会开窗的，所以晾衣服是你是享受不了那种阳光的味道了。当然干衣机还有一个更好处的就是它可能比阳光还更高效的消毒除螨的这个功能。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产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干衣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嗯嗯，包括现在一些高端的是这样的，就是一些高品质的楼盘， 嗯， 它其实精装修嘛，然后它又有新风系统啊，还有恒温恒湿恒氧的这种24小时恒氧，其实很多时候连阳台都不给设计了。 对， 嗯，所以说你必然面临着你的衣服是 没地儿晾， 没地晾的这个问题。所以正常这种开发商的这种高端的品牌楼盘它都会配干衣系统干衣机给到这种用户使用的。 对，包括不好意思啊，有插一句，就包括它没有阳台的同时它好像专门设计了一个屋子，这个屋子你可以当一个杂物间也好，或者说当一个工作间也好，而且这个屋子它是带窗户的，窗户并不是说像卫生间那种小窗户， 嗯， 它窗户是正经一个屋子那种窗户，然后里头当操作间， 对，就是一个洗衣房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现在一般越来越多了会是这样的一种这种方式了。 好像原来是南方的朋友们啊，家里边弄这个干衣机也好啊，烘干机也好啊，烘衣机也好啊，名字有很多，大概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因为南方确实啊，一到了。可能进入到秋天就开始不行了，尤其梅雨季节又不行了，一年大概有大半年这个呢衣服都始终是晾不干的状态，所以他们那边需要，但是北方地区好像听这个听的少一些。后来呢有人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把阳台开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房价贵嘛，对吧，我可能买不了那么大的房子，阳台呢我要用来晾衣服吧腿浪费了，哎，我阳台可以设计成一个工作室啊，可以设计成孩子的娱乐室啊，等等等等，我把这块区域利用起来，那我衣服往哪晾呢，哎，有那个烘衣机啊，那个特别好，几乎拿出来就不用晾了，等等等等，所以说买一个烘衣机用一平方米的一个空间的价格，您其实就能买很好的了，用一平米去换整个阳台的空间，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对于北方来讲更靠谱一些。但是最近的感受是到了夏天之后咱们还是挺难受，还是挺需要有一个这个的。但是说句实话，其实关于这个也有很多疑问啊，咱们呢先把这几个疑问我先问一问啊，先解决一下大家心头的疑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大家，如果我说的有漏的地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补充，您有什么疑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第一个啊，烘干机费电吗？因为这仨字儿一涉及到烘，就觉得哎呀，好费电呐！这得热风一直吹呀，它费电吗？刘海， 先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的干衣机，我们目前在售的干衣机有几种形式吧，一种是直排式的，直排式的话是略微费电一点，但是它的好处是比较快，而且它烘干效果会好一点，因为它热风一直在吹嘛。然后但是它，就是整个你的，它可以实现一个即穿，即干即穿这样的一个效果。 哦，就洗完就直接穿了。 对对对，是的。 哦， 还有一个冷凝式，冷凝式的话目前最近几年的话是逐渐被淘汰了，然后呢目前的话比较主流的一款那个干衣机，特别是欧式的干衣机的话都会用到一个叫热泵式。热泵式的话其实它本身的工作原理来决定它其实并不费电，就是我们用一次的话，比如说我们目前我们家店在做的产品里面 SMAG 的干衣机它运行最长的一个程序，然后洗最难最就烘干最难的这样的一些织物，比如说棉质的一些衣物，干一次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块钱的样子。 哦， 就是成本是 的， 就 是 电费的价格， 电费成本就一两块钱。 哦， 其实很不费电的。 我也不知道电价现在多少，不好换算。 不不， 对，他这个意思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 嗯， 你不会是天天洗衣服吧？ 哦，那啊， 不是我那意思，那洗衣机里肯定就是有脏的衣服，你肯定先，比如说就往洗衣机里放， 对了， 或者说，哎，对对对，你有一个专门的盆往里放，然后等攒够了你才会洗一次。 对对对， 你要是说 every day 的，说今儿我一衬衫放进去洗了， 哦、 啊，明天我双袜子放进去洗了， 哦， 那就贵了。 哦，明白。我们家倒是弄了一个小洗衣机，就是为了放这种单件衣服的。 哦、 我每天的衣服几乎就是脱下来，啪就扔进去、 啊。 尤其是夏天， 嗯嗯嗯， 哎，冬天可能内衣会洗得勤一点。 嗯、 夏天像这种就是穿一天几乎就得换了， 是是是， 没法不换了。那个洗得勤一点。 嗯， 但是烘衣机好像因为我们家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也是像您说的，我就。归了包堆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一块儿， 对呀、啊 哦， 两块钱一块儿，十件，多好， 那就是一周差不多一两块钱，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嗯 啊，那还行。第二个问题，噪音大吗？ 噪音的话，其实 你想吹风机吹的也是热风， 嗯，对， 那整个那声多大呀？这是把衣服得吹干，那是不是也得风力巨强？ 一般热泵的干衣机它的噪音在60到75分贝这样一个区间吧， 比洗碗机高点。哦 嗯，对，高一些，这个确实比洗碗机要高一点。 嗯， 哎、 嗯， 一般洗衣机的噪音分贝大概是多少？ 洗衣机的话，它其实在甩干的时候，因为它转速如果说比较高，可能1400、1600的这样转速的话， 嗯、 那会儿的话噪音比较高，是在65、70。 其实它的噪音是和洗衣机差不多的， 对差不多，对。 哦、 啊。但它转速没那么快，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慢速的这样的一个旋转，然后正转反转，然后通过里面有一些、 嗯、 空气流动，然后吹着衣服，这样把里面的衣物就是做干了。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刚才不是也提到过那个干衣机，就是您可能攒一星期或者怎样攒一段时间、 啊、 其实不用、 啊、 因为干衣机呢它比洗衣机的智能一点是在于呢它里面有一个湿度的感应器。 嗯 啊，如果说这个衣服这个您觉得可能需要做个翻新，比如说皱了吧，比如我这个衬衫、 嗯、 有点皱了，我想那个出去就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那我可以放到这个干衣机里面，这样做一个快速的一个翻新，这样翻新了之后呢、 哦、 这个衣服也不皱了，然后穿上去比较蓬松一些。 哦，它还有这种功能啊、 哦、对，翻新。嗯， 哎呀，那他把我要问的那问题提前说了。 我也是，我就说烘干机烘完肯定是皱皱巴巴。 对呀、啊，你还得再熨烫一遍吗？ 不用。现在目前主流的干衣机的话，都会有一个就是免熨烫嘛，就是一个它是比如说有一般的干，还有就是特别干，或者是一个免熨烫干。 嗯， 免熨烫干的话，对它就会把就比如说特别是商务人士有一些衬衫，它如果说甩干了之后呢，肯定会特别皱。 嗯， 但如果说我们洗完了之后呢，放到干衣机里面之后，它是一个本身的干衣机内腔比较大。然后呢，它会随着内腔转动呢，包括里面有热风在吹它， 嗯， 所以说它会变得很蓬松， 明白？ 嗯，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洗衣机滚筒甩干完了以后，衬衫会变得很皱， 嗯， 然后烘干机烘完了以后就变成一般皱，而不是说依然很皱。 哦， 对， 哦、 因为那当然了，我相信啊。它一定不会超越 像电熨斗那种、 电熨斗那个、 哦、 但是一定不会让你觉得穿上哇、哦、就哪哪都不行了，一定会好很多、 哦、 包括这个功能我觉得另外一个强大的就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咱们要洗一些织物的哎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更好的 哦， 要比衬衫好 哦。哎，我那我就有另一个问题了，因为干衣机也好啊什么的，我们看到它的造型啊跟洗衣机一样都也都是一大眼睛哈，往里边一放，它那个是不是也跟洗衣机似的，它要有重量的限制，比如说有的洗衣机什么6到7公斤，甚至有的可能巨容量的什么10几公斤的也有，那个是不是也有重量限制呢？ 对，有重量限制。 那我就有疑问了，比如说我也是6到7公斤的，我把6、7公斤的衣服往里一塞，每个都挨得挺紧的，它怎么能够舒展开呢？它不得有空间让它舒展开吗？ 嗯，对，所以说这个干衣机的话，它会有一个标识，就是标注这个、这个干衣机它最大的那个干衣容量。 哦、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就是不要就是我们看那个滚筒嘛，就是不要超过滚筒的1/3就可以了。 就是、 哦、就不能太满， 对对对，不能，绝对不能填满、嗯、要留三分之一这样的空间。如果说我们的衣服可能是一些就是想干完了之后呢效果会稍微好一点的，那就是我们给它空间留的再多一点， 嗯， 这样的话它干出的效果会更好、嗯、而且这样的话也干得更快，因为衣服之间的那个空隙更多， 嗯， 然后风吹过来它干燥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嗯，那它会不会就是对衣物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像小胖这种可能里头，比如说可能啊衬衣仔裤啊床单被罩枕巾哗都放在里头，然后洗完了以后在这边烘干，还是说这就烘干的说不行，最好比如床上用品是一波啊，你比如说外头穿的外罩类的衣服是一波啊，内衣最好您就别烘干了，就类似这种，它会有这种要求吗？ 干衣机的话，就是我们从那个织物的本身的那个材质来说的话，因为干衣机的话，它运行的不同程序它有温度的嘛。比如说棉质的话，它可能对温度要求没那么高，可能说我们运行60度的烘干程序都可以。但比如说有一些化纤的织物，比如说运动的产品呢，或怎样，就是或者是一些比较纤细的那些丝质的产品，它可能温度高了之后呢，可能对它本身的织物会有些伤害。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求就是这个织物就一定要就是温水洗或者冷水洗，或者是就是比较低的温度去做一个干衣，是有这样的一个对织物的一个要求、 嗯、 因为它本身织物是对温度是有要求的。 嗯， 这样的话我们是通过这样的就是我们来就是来选择不同的程序。 嗯 啊、 嗯 当然如果说您说就是出于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卫生的考虑，这样分开也有，对，也是更好更科学的。 嗯，好，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算是电器里边的归属于新物种的，但是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咱们家庭的干衣机啊，或者叫烘干机。今天呢咱们也聊一聊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究竟能不能够打动您呢，能不能让它进到您的家里边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关于这个烘干机我还有很多的问题，一会儿要问问他们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好的啊，接下来呢我关于烘干机我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是有的朋友们给我们提前发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听说烘干机是不能放在朝南的阳台上，因为它怕晒，这个真的假的呀？ 这个是根据那个机器本身材质，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塑料，特别是白色塑料，它可能时间日晒之后呢可能会变黄，品质好一点机器的话都会用金属的，金属烤漆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就是买贵点的就没问题了。是这意思， 会看材质，表面材质。 好好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也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图片啊， 嗯， 就是洗衣机和干衣机是放在一起的，有的呢空间大一点的，比如洗衣房空间大一点的，它可以并排放， 嗯， 或者两边一边一个，但是更多的我们能看到为了省空间 落着的， 落着放。 是 这落着放是中间要放一什么架子，还是需要有一什么东西把它隔开，还是真的就那么放在上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你根本就别说看得着了，你什么都弄不着的那些什么 PM2.5 全都给你清除了等等等等等等。还有的就是说我这个是烘洗一体的啊，您拿出来之后就是干的。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到底买个烘洗一体的好呢，还是我专门买一个洗衣机好，专门买一个烘干机好，哎，哪样更好呢？刘海你怎么看？ 如果说家里的地方空间如果说是足够大的话，还是建议就是买一个分开的，就是洗衣机跟干衣机是分开的。如果说家里确实是比如说这个洗衣房空间确实有限，只能是放这样一台机器，那么就推荐是用洗干一体机。从功能上来说的话，就是洗衣机的话跟干衣机如果分开的话，能够就可以同时是处理更多的衣服。因为一般洗干一体机的话，它的比如说洗衣能力是8公斤，那一般的话它的干衣能力是4公斤到6公斤这样一个区间。 就是如果是一体机的话，比如说到烘干这个步骤了，你得从里头拿出来一部分。那比如说在功能上这两个会不会也有一些差距呢？ 功能上的话，分开的干衣机它的功能会多一些，会更多。比如说有的干衣机会有一些这样的蒸汽的翻新功能，会有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干衣功能等等，还包括还有一些免熨烫啊等等，它功能会更丰富一些。包括它会根据不同的织物不同的功能。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家里很难完成的清洗的，因为一般因为我听两位嘉宾一说完了以后，我都想，哎，那要是家里有这么一个好东西的话，可能外头的干洗店可能要牺牲了。 我还以为说你要接活了。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比如说羽绒服了，就等等这种就原来很难在家里洗的， 对，家里没法洗， 哎，是不是有这种分体的就可以进行了？ 对，可以解决。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对，因为一些高端的洗衣机它基本上像这种冲温衣啊，还有好像还没有聊掉哈，之前我以为我们聊过了，就是像 没事，现在开始聊不晚。 像一些高端的织物，像羊毛羊绒，然后像说到了羽绒服， 对， 还有那些其他一些织物针织，其实都是可以搁到这种高端的洗衣机里面去做处理的。然后你处理完以后，像羽绒服这种可以放到干衣机里面直接去做这样干衣的功能，那它的蓬松度肯定比你在外面这种要好很多。再者你在外面干洗的话，我相信很多用的东西你根本一你可能也不那么相信， 是的，是的，主要可能还是担心卫生情况。 对， 我是看过一个对比照片，就是他是做了一个烘干机的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一个对比，然后最后对比出来之后，果然是那个贵一点的好像看起来更好一些啊。他们就洗了不同的衣物，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拿羽绒服。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冬天洗羽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会有感觉，尤其现在什么鸭绒更多了，而且呢现在的那个绒呢它是分不同的小块，给你全分开，洗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每 一块了， 对，每个毛呢都是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你得拿那个拿一小棍儿啪啪啪啪啪一直打， 对， 要不拿那个吹风机吹啊，啪啪啪啪打，连打带吹，它可能啊再经过你自己穿一段时间，它可能才慢慢的那些毛就炸开了。但是呢您用完烘干机去弄这个羽绒服出来之后，你比如刚洗完的时候瘪瘪的，放完烘衣机出来之后，啪，不能说跟新的一样，但是它就完全就膨胀起来了，就跟那发面的噗起来了。哎呦，这我觉得哇太牛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图片呢可能它有所夸大啊，还是烘衣机真的会有这样的效果，能让它砰就砰起来了。 会有这样的效果。 你们家有吧，刘海？ 对，有。然后那个，我也是，就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冬天要换季了，一定会拿那个干衣机把这个羽绒服洗一遍，然后用干衣机把它就烘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会有一些热风在里面循环，是吹 的。它本身就是因为它在里头慢速的在转，转的同时是360度在烘，在吹风，在吹的时候不就把里头那毛本身就已经 吹 开了？ 吹开了。 这个太神奇了。 它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轻柔敲打它那样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呦， 然后 这太厉害了。其实关于这个，我们倒是在一些 尤其是美剧里边倒不陌生、 嗯、对， 看好多美剧里边全都有这个，对吧？ 嗯， 人把那儿都当成一种社交场所嘛，就在那边，因为在很多外边的国家是不允许在外边搭衣服的， 嗯， 是吧？所以你不能到处挂衣服，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弄这个烘衣机，真的是烘衣机拿出来之后啪啪啪一叠，叠完之后就拿回家了， 对， 放在柜子里了。然后我就当时会有疑问，说这不潮吗？你作为一个过来人，真的是烘完之后一点都不潮吗？ 你应该说你作为一个用过的人。 就是还回到就是一开始我们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干衣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啊。 嗯。 如果说我们是用那个直排式的话，直排式的话它会效果会就是会好一点，因为它可能耗电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它确实能够实现一个即干即穿。就是它干了之后呢、 哦、 就真的是干了，我们可以直接穿走了、 哦、 但是一般的话热泵的干衣机的话它一般会有留存一些水分，就是大概是40%，可能好一点的话时间长一点的话我们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到20%，有20%的残留水。 嗯， 但是这个呢即使是有20%，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干过一次衣服啊，这个衣服呢它的材质主要是这种就是化纤材料，不是纯棉的，因为本身这种材料的话它并不是很积水，所以说它哪怕是它是一个厚的棉服，但是干完了之后呢它即使有30%-40%的残留水，但是我穿的时候确实没有感觉到它是湿的、 对，因为里边还有衣服的嘛， 对，它本身就这种材质不它是不存不存水，但如果是棉质的话就不一样了、 哦、 如果是棉质的话本身棉质这个材质是比较吸水的， 是的 所以说干完之后的话可能会感觉到它会有略有点潮，需要再挂一会儿， 挂一会儿。 那咱们再说的更实际一点，因为小胖也说了嘛，就是会有一些对比，而且我相信任何东西它肯定都是按价格区分，会有高中低。哎，现在最贵的大概得多少钱？ 干衣机的话，贵的话可能就是几万块钱 啊，这么贵， 大几万， 3-4万吧， 3-4万、 哦、对，3-4万块钱左右。 那最便宜的现在干衣机得多少钱？ 哎呀，我见过有189的。 是能往里晾十双袜子是吧？啊， 不是不是，它是一 个 罩子， 对，一个罩子，一个就跟是塑料布还是什么布吧，反正弄了一罩子， 对， 底下呢是有一个类似于像吹风机似的那种，然后你把那罩子封起来，它有在里边吹，啊，但是看那个就大家购买的最后的效果啊，几乎没什么效果，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放开这些不算啊，比如说那我像比如咱刚才说了几种方式，什么直排式啊、什么什么，这哪个贵一点呢？ 一般的话目前贵的机器可能集中在热泵式会比较多一些， 热泵式比较贵的， 对、然后呢其实直排式也有，因为直排式的话就是也肯定我们遇到这样的客人啊，就是他要求效率优先， 就是快， 对对对，要快，要效果就是好，就是而且呢，一般的话，直排式本身体积比较大一些，一般现在美国的这种产品比较多，就是美式的话会做直排式做的比较多一些，包括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就美剧里面会看到一些那种大的投币洗衣机什么的，这种商用的话基本都是直排式的， 哦， 因为它讲究效率优先， 明白， 就是快嘛。就稍微耗一点电， 但是能耗会相对大点， 对，能耗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它就是效果会好，更快一些， 嗯， 可能半个小时这个衣服就干得还不错了，但是如果说热泵的话，它就我们正常家用啊，本身就是你放那儿反正就干就行了，我也不是说是有什么商业用途我怎么样，可能时间上不是那么要求那么高，所以说呢它的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哎，这样我们因为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来说一说直排式的和热泵式的都有哪些品牌，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好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